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中国是茶的原产地，也是最早利用茶的国家。茶与丝绸、瓷器共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茶，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中国人从什么时代开始喝茶？为什么古人煮茶、烹茶、煎茶的时候还要加各种调料找口？在唐代流行什么样的饮茶风气？宋朝人为什么喝茶的时候还要 PK？ 斗茶究竟是怎么回事？到了明清时代，中国人的饮茶方式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送您一杯热茶，跟您聊聊中国人饮茶方式的变迁。北京时间19点06分，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和您打开茶文化之门，送您一杯热茶，跟您说说中国人喝茶方式的变迁。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华大典农业典主编、中华茶通典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穆祥同先生，欢迎穆老师。 听众同志们，大家晚上好。 感谢穆老师光临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位嘉宾，大家可能会相对比较熟悉，这就是多聊茶的创始人杨多杰先生，欢迎多杰。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听众一会儿说了，多杰你是不是来晚了？ 我这下一班。 下一班哈，下一趴。我们今天好好聊聊茶，二位都是专家。节目的上半时段有一道互动题目留给大家。我们知道唐代的诗人白居易，他写过一首长诗叫《琵琶行》，里面有一句叫“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我们的问题是，那么这个浮梁指的是今天的什么地方呢 ？A. 福建武夷山 ，B. 江西景德镇 ，C. 浙江的杭州。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参与我们的互动。多杰特别爱喝茶，穆老师也爱喝茶。我觉得爱喝茶的人和爱喝可乐的人啊，或者爱喝啤酒的人，气质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有特别喜欢茶的人。那今天我们聊聊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喝茶了呢？外国也种茶树，人家也长，为什么中国人对茶情有独钟？或俗或雅，这个茶可以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出现。咱要是往前倒，能倒到什么时候？ 那得穆老师说。 喝茶的话呢，应该说，目前有据可考的是在秦汉的时候，有这么样几个情况能够证明，一个是呢。那么汉代呢，有个文学家叫王褒，他写了一个文章呢，叫《同约》，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买卖奴隶的一个合同。那么在这个文章里边呢，他就规定这个家童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就包括呢，要到茶市场上去买茶，然后呢，要准备茶具等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从我们目前出土的这个文物中还看到了储藏的茶的器具啊，那证明那个时候的话呢，有了茶叶市场，有了茶具，有了茶的饮茶的方法。所以我们说呢，目前确切的能够证明是汉代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开始饮茶了。 其实有大概2000年的历史了啊。我找了一段音频，这段音频来自电影《赤壁》，大家都看过，是《赤壁下》，它 大家还记得这个小乔啊，为了帮助自己的老公实现他的这个政治愿望，当然他可能是杜撰的，他就去了曹营啊。这个曹操本来就喜欢小乔，觊觎她的美貌，就这小乔总得和曹操英雄聊点什么吧？那咱们就聊聊茶啊，我们来听一段录音。其实小乔说的这些话还真的有史可查，我们来听一下。 哎，别急，先观汤色，闻茶香。 哦， 丞相为何还不发兵？风向好像要变呀。 我知道，丞相正跟那娘们喝茶呢。 喝。 这烹茶最难的是什么？ 茶叶、火候、水质、器皿都有讲究。比较难的是煮水。 煮水？ 你们看，风停了。 肺如榆木，微有声，为一肺；边缘如涌泉连珠，为二肺。 嗯。 此时用茶，茶品最佳。腾波鼓浪，为三肺。再煮的话，水就老了，不能喝了。 满了，满了。 丞相，你不就像这个茶碗吗？你这个人一向都是满的，所以别人的话根本进不到你心里。你怀着满满的心来到赤壁，有人会帮你倒空的。丞相，你根本不懂品尝。 我们在刚才这段音频当中听到了啊，小乔这个文艺女在和曹操聊茶，外面的将士都快急死了。刚才在这个文艺女细细的在说茶的时候，就这水啊，大家记得当时的情景吗？她那个茶可和咱们今天喝的方式不大一样哈、拿一个什么东西在那煮呢，在那煎呢。听到这段的时候，穆老师呢就笑得，我也不能说不能自持啊，就是笑得不行了。为什么笑成这样？穆老师， 这里边呢，他有的呢是讲的是正确的，比如说。就是说我们品茶的这个一杯茶呀，是泡好了这个几个条件，茶好啊，器皿好，水好，艺好，这个它里边讲了，这个讲的都对、那是后边人认识的。特别是这里穿帮的是呢，他讲到了他以后的人对这个煮水的那些个认识， 比如说唐朝的人， 对、那话呢应该是陆羽在茶经里面讲的，他结果给提前到这个魏晋时期了、这有点这个 提前了好几百年， 穿越了、有点穿越了、 这 得这么说、也可能啊，陆羽是打小乔那儿学过来的。 小乔穿越好几百年和陆羽是知音是吧、 对对对， 提前就和他茶有共同的那个认知。 那编剧老师很用心的、人这段话呢人家引得很好，就是起码是 很完整、 很完整的一段 完整的陆羽讲的话， 就是茶经里边的原文 哦、 但是小乔说呢这玩意儿就提前了几百年、那没有这种记载说到了这个魏晋时期咱们对这个烹茶就有这么高的一个认识程度了，就是这么系统吧这个知识、那么这个功劳我个人认为我得替这个茶圣陆羽讲一句，还应该是他老人家的，他比较系统的总结了这部分茶学内容。 而且大家注意到这个桥段中的茶具啊，因为大家可能看的时间有点长了，是两个白的带点釉的那么那个碗，有点像斗笠型的，也不大啊。你说放在那个魏晋时期，放在比如说这个历史时期，它违和吗？ 这我得说，因为这穆老师肯定没看过这电视， 没看过这电影 啊。对，是个电影啊。 他要是弄俩青花，这肯定不对了、 对，他那是两个，基本上那个米夏老师说碗啊，他说的不准确，是盏、 盏、 是两只盏。确实还是也是比较大的这种盏，不是咱们现在后来喝功夫茶的这种，是很大的两只。那么小乔同志呢，他一直是拿这个水啊，就拿这个有个水舀一样的东西，他那个行的呢也基本上还是这种煎茶啊，都到不了点茶的形式，还是煎茶、就是刚才米夏老师说的，对，是煮的，它这一锅里咕噜咕噜在煮，茶水不分离。那么他再用这舀子呢，把它舀到这两个盏之中，俩人一来一碗。 这时候我就得问问多杰了。我说碗， 他说不对，是盏啊。那盏和碗什么区别呀？咱聊一下茶具这块。 哎，您这话就问着了我了。应该是这么讲，起码到魏晋时期，也别说魏晋了，应该到唐之前吧，茶酒具都不分家。 哦， 因为它没有单独的一类器具归为说这是茶器，起码目前看不到这证据。我们后来都是在长沙窑里边出土了这种它背后都写着茶字儿的茶瓶或者茶盏，那我们才能确切的讲这是 专用的。 对，所以我这一点呢，这是我的揣测，就是说这个茶具一定是从应该叫这个饮食器具里边剥离出来的一部分，最开始可能不剥离，那就是就近取材，那咱们比如说吃饭的或者是饮酒的都可以拿来盛茶汤，是不是这道理？ 那个在唐以前呢，我没有专用的茶具，它是呢基本上和酒具食具呢混用的， 就是通的。 哎，通的。但那个时候的话，我们现在这些器型那个时候也不可能出现。我没有看过这个。如果说要是那个时候出现了斗笠盏，那又错了。这个斗笠盏应该是在宋代那个时候才有的这个东西，它是这个倒茶的时候它要使的一个器皿， 就是底色比较深的啊。那多杰还是没有回答碗和盏是什么区别。 我个人的认为啊，首先来讲， 就形器，就形状上有区别吗？ 有区别。 嗯， 我认为这个盏呢，应该说是不是更， 这口更齿更撇是吗？ 我的感觉是，如果是这个碗的话，应该是。 就是这个有点腰身，就是有点圆润的丰满的。 要不然说还得跟米夏老师做节目，他能翻译我这手型。 哎呀，你说多专业一嘉宾，他今天上了打开文化之门，他就在那儿比划，这是上档节目的多宝宝。 哎，这个呢就说我来说一下这个这个盏的话呢，一般的话呢就是说或者是酒具，或者是茶具啊，我们称之为盏。那么它在器型上呢也是有这个区别的。这个一个呢大小啊形状啊都是应该有区别的。我们说碗的话呢就是一个共用的东西了。哎，就是说你可以用来喝酒，可以用来喝茶，也可以用来吃饭。那么这些个东西呢都是在唐代以前没有专用茶具出现的时候。 就是碗的这个意义更加的宽泛。 对， 广义上的。那么咱说说刚才多杰又说了一个专业的，都谈不上点，它是在那儿煮是煎啊。过去的茶可不是像今天我们拿一茶壶就沏茶哈，过去是要煮是要煎的啊，感觉像烹饪方式啊，还要找点口。为什么我们原来中国的古人是那么喝茶的呢？ 那穆老师您说。 这个早先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呢是把它呢就是用和这个其他一些个调料啊来放到锅里边来煮的。这个是在大家看到这个历史记载里，无论是从这个魏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一本书叫《广雅》嘛，它就是讲的话呢里边掺的一些个东西。这个呢就这种饮茶方式呢我们叫它为呢羹饮。 羹饮 、那么到现在我们一些少数民族中呢还是沿用的这套饮用方法，就是它不是单纯的茶，它里边呢还有其他一些个调料放到一起来煮。这是那时候的这我们的这个饮茶的方式。 我觉得原因是什么呢？有几个啊，这我也揣测，咱谁也没赶上这时代。第一个呢就是说茶呀，起码中国茶技艺永远是越来越精进了，肯定是越来越好喝了，这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咱们不断的在修正这件事儿。所以之前的味道上首先来讲不如今天的，它有这种调味呢，它引起，而且您看调味的东西都是芳香类的物质比较多，它要带一点芳香感的，它提升一种刺激的作用， 有挥发油成分的。 有啊，它一讲橘皮什么的都有嘛。那您再比如说，我还另外觉得一点就是说，可能古人对这事儿的诉求还不一样，您讲羹饮它有点像调一种类似，哎，对，而且类似于有点对身体有好处的这种感觉。这里边他就是那广雅里边说的这些东西呢，其实您细瞧都入药，基本都入药点，那就是要提神呢，或者要醒脑啊，亦或者要利小水啊等等一些作用。所以他对这个古人对这诉求不光是 说愉悦口腔， 嗯， 那还得滋润咱们的身体啊，照顾身体，还有这么一层， 就是他用他对他的食用的这种期待更强。 他那个时候的话呢，就说在比较早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药跟食是比较这个密切的。 对， 那个时候呢，刚才多姐讲了，他一个呢就是说他有许多的这个药物芳香类的开窍的等等这些东西， 嗯，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到这个唐代的时候也仍然有，唐代里面还有专门放盐的啊，调味的， 嗯， 那么就说那段时间的话呢，就是大家基本上药跟食它是不是那么明确的分的。哎，比如说我们到现在一些少数民族仍然嘛，比如说这个擂茶， 嗯， 啊，它呢就有治感冒的这个，又能够它这个基本上跟古代呢差别不算太大，里边呢有米啊，有花生啊等等的，也有些盐，还有些酒等等的，吃完之后的话呢也能够填饱肚子，也能够发汗等等， 嗯， 哎，这个基本上跟那个时候你说的那个大体上是相近的。 对，中国人讲究药食同源。 对， 中医的祖师爷和厨师的祖师爷是一个人，其实啊是伊尹啊，他其实一开始都一样， 这个， 都是烹啊煎啊煮啊，从烹饪方式过来的， 这个，大家呢过去老流传这么样一个传说，大家一直在传着，就说这个神农尝百草啊，日遇七十毒或者七十二毒 啊， 得茶而解之。 嗯， 啊，这句话的话呢，就是传颂了很多时间。这个呢，也是反映了啊，但是他这个说法呢，有点夸大了。有一点的话呢，学者们大半呢都不大注意。其实我们这个在唐代，不仅是出现了第一本茶学著作《茶经》。我们在唐代的这个官修的本草里边也跟应该说确凿的第一次的讲清楚了茶的这个药用的功能。 哦，我们感觉穆老师啊给我们讲的这些历史文化知识特别的确凿。那么穆老师也是自己作为顾问编纂了2019中国茶日历，我特意找了这个茶日历当中的茶画部分，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画，画画的画啊，你就可以看到元明清还有宋，就是不同时代的这个关于茶的这种绘画作品，有的你看，其实古人就在那儿拿一锅，他在那儿煮茶，在那儿煎茶呢。哎，说到煮和煎这俩，对于茶来说有区别吗？ 这个你应该问上一个节目，这烹饪类的嘉宾，这个肯定有区别。 这个肯定有区别啊！我觉得小乔这文艺女在那儿给曹操弄那茶，特别像北京弄那豆汁儿，你知道吗？在那儿打呢。我其实还找了一段音频，特别短，咱来听听啊。这个音频我觉得多杰应该比较熟悉啊，就前两年特别热的一个电视剧《琅琊榜》，那里头老喝茶，是吧？ 对， 喝的对不对呢？反正都用茶壶、茶碗了，是吧？咱们来听听啊。 果然是好茶， 那是。我姐知道你爱喝这茶，专门派人从闽州送过来的。就算内廷司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茶了。 有劳郡主费心了。 我姐的心思啊，你记着就行。不过说实在的，这茶跟我素日喝的有什么区别？我怎么喝不出来？ 有人爱茶，自然就有人无感。还有些人，你只要给杯白水就行了。 哎呀，穆老师又笑了，这就怕专家看啊。这一段呢，就《琅琊榜》，它其实把一段历史架空了。但你要仔细想，好像他是姓萧嘛，应该是六朝时期的啊。那么这段喝茶对不对啊？他可没有，好像没怎么煮吧？ 他这溪流着喝的啊。 啊，对，溪流的。 我给您解释一下，穆老师因为没看过这电视剧 啊。 本人我呢，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人老问这事儿，我还恶补了这么几集 啊。 他那里边的确。就不像刚才您放赤壁那样，那是煎茶的这种感觉，起码您能看得出来啊，那不是，那壶都上来了，啊，茶壶就比较多了，而且呢，我还瞧见有铁壶呢，啊，杯子呢也非常小，就基本上是小杯的小盅茶的感觉了 啊，对对对， 哎，是吧？那个因为可能 牛眼杯， 哎， 再大点， 哎，对了，人我是这么考虑，我先替人编剧老师说话，人是考虑到可能镜头的效果呀，再考虑到一个，因为他老里边老有对饮。 他老是靠这个激发剧情。 对对对，他推进剧情。 他基本就靠这喝茶，因为那个主角呢身体不好， 对，比较文弱， 哎，屋里待着，那就剩喝茶这一场景了，好多集都有。 嗯， 那也是根据多杰这么描述啊，这应该是后边的轻饮了。 哦，轻饮， 哎，就是我们就是。你这个些器具啊和这些讲的这些事情啊，我这么归纳，应该就是说只有茶，没有其他的 就是 调料之类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说的那个时代还是应该是庚寅而不是清寅， 是吧？ 哎， 那清寅是什么时代出来的？ 清寅嘛，严格的说来的话呢，应该是宋代嘛就开始了，然后呢明代就推广开来。 哦，所以电视剧就是电视剧啊，我们看一热闹啊，图一放松。电视剧不是历史课本，我们也不必说哎你看又错了。 嗯， 咱不是历史学家，咱也能看得进去啊。节目开始的时候有一道互动题目，就是说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一个琵琶行嘛，里面有一句这个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具啊，买茶去，他就进货去了感觉啊。那么这个浮梁指的是哪儿呢？好多朋友参与了我们的互动，花脸说这是福建武夷山，韩志说的是福建武夷山，杨也说福建武夷山，郑文说江西景德镇啊，比利千仞选的是福建武夷山。看看你们都喜欢喝福建的茶是吗？我们让这个董建宇答对了啊，是江西景德镇。啊，这个两位稍微给解释解释，就是江西景德镇是吗？那时候江西景德镇是盛产茶吗？ 那个时候呢，浮梁呢是一个茶的集散的地方。 哦， 哎，是个茶室。 就是集散的地方哈， 那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确实呢，景德镇这个地方的话呢，产茶的话呢，也历史比较悠久。 嗯， 到现在呢，那个浮梁茶的话呢，仍然是，景德镇的一个比较高端的茶，就叫浮梁。 啊， 这个其实，在我们国家呢，就是也形成了这么一个大家能够也刚才说那个武夷山的人呢，他也有点道理，因为大家这个在历史上呢，我们的茶跟茶具呢，它基本上呢也有吻合的地方。 嗯， 哎，你比如说福建呐，出建盏呐，可能这个武夷山呐，这个想到那儿，那个浮梁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出茶具的地方。 当然， 白瓷就是在那个地方出现的。 所以所有答江西景德镇的朋友，答案是正确的啊！这琵琶行，弹琵琶的女子在埋怨自己的这个官人啊，这走了这么久，那时候商人是没有地位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关于茶背后还有许多的历史和文化，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茶文化之门，跟您聊聊中国人饮茶方式的变迁，一会儿回来。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他是粗心大意的没头脑，他是任性淘气的不高兴。12月22日至27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生动再现超越半世纪的经典动画，纯粹歌声唤醒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股票指数打折啦！ 同样的指数，现在选天弘指数基金，价格更低，买的更多， 还可定期定投，攒到牛市。 好时机，早把握！天弘指数基金各大平台有售， 详询95046，投资需谨慎。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墙墙联合版的墙面基础做的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

茶画啊，可以看到宋元明清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是如何饮茶的。咱们上半时段说到了白居易的《琵琶行》啊，里面的那个多愁的女子在抱怨自己的老公啊，就是浮梁上茶去了是吧，好久都不回来，重利轻别离。那么到了唐代，中国人的饮茶方式有了哪些改变，这个是不是有一个跨越式的这样一个发展？ 这个呢，在大家看那个陆羽茶经里边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第一个呢，就是他有了专用的器具，啊，这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他对这个水的要求呢是很高的，啊，第三个呢，他也讲究的话呢，就是泡茶的这个方法， 嗯， 啊，烹茶的方法。第四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他也很讲究呢，当时这个饮茶的环境。所以在唐代的时候的话呢，应该说我们茶呢，包括茶的这个品类，饮茶的范围，应该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嗯， 所以我们老说嘛，这个唐代呢，是中国的这个茶叶很重大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 嗯，刚才您说到陆羽了，茶圣啊，唐朝人，我们知道的仅此而已。陆羽他本身是干嘛的？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为什么对茶这么感兴趣？ 这个陆羽啊，大家现在只知道嘛，他是个茶圣。 嗯， 其实陆羽这个人呢，是个很多才多艺的。他呢，小的时候是个弃儿， 哦， 被人家呢这个扔到了这个水边，然后呢被庙里的这个方丈呢给养大。后来就一直在庙里面呢，做事情。 嗯， 这番经历的话呢，反正在他这个生活中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本人的话呢，还是一个这个诗人，还是个作家。据说的话呢，书法呢也很不错，所以他呢是一个综合的这么一个历史人物。 嗯， 但是因为呢，他的这个著作《茶经》。把其他的他这些个成就全掩盖住了， 嗯 啊，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古代上称为经的，那是要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当时这个明代人在这个《茶经》的序跋里边呢，对这个呢有一个很深的解释，就说呢，这个饮茶。对整个社会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啊，陆羽呢功不可没， 嗯， 所以呢把它称为这个他的著作称为《茶经》是不过分的。另外一个再讲个故事， 嗯， 说他当时在唐代的时候啊，他就被这个卖茶的人呐，这个供奉成为茶神了。这个当时就是拿这个陶器啊做这个陆羽的像。来这个供奉， 已经给活人做像了， 哎，对对对， 嗯， 所以这个证明呢，确实陆羽呢他自己在茶上的贡献呢，这个大于其他，把他的其他的成就全给淹没了， 哦， 啊，以致被称后人称为呢这个古代的中国的茶圣。 哦，这个标签啊是最重要的，成为一个巨大的光环啊，可能陆羽还有身上有很多面啊，那绝对是唐朝的茶叶的大 V 啊。刚才多杰说到了这个宋朝人点茶啊，我们其实也有所了解，宋代人斗茶，大家有好茶的就，哎，收集好多种剑盏是吧？那么宋朝的时候人们怎么喝茶？他们为什么喝茶的时候还 PK？ 他们怎么斗？他们怎么喝？ 嗯，这个宋朝呢，刚才我续着这个穆老师讲的这个接着说啊，唐代呢统称就叫行煎茶法啊，这个陆羽在这个茶经里边介绍的这个方法，他是很想规范出一套法则的，那么也在其中批评了很多当时他认为不好的，那就是他有这种建立，咱们今天应该说这也叫行业标准，这也属于一种标准的这个办法。那当然这当时没有这种机构，他就以他的这个影响力自己发布。但是饮茶这件事儿呢，国人喜爱了。茶经呢 传播下去了。就是陆羽他老人家行的这套茶法呢，这个到了后世呢就有很大的改观了，所以到了宋代的时候马上就叫从煎茶法到点茶法的转换。那么怎么叫点茶法呢？点茶法刚才这个米夏老师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道具，这道具就是说要有一只盏啊，那么又以剑盏为最贵盛。可是呢像我们今天看起来呢，其实各个窑口到后来都开始出盏，那就是说剑盏是最标杆性的最昂贵的，那么也有按今天的话讲叫山寨的品种。哎，不是你那么好的窑口，我原来还见到过，不管从釉光啊器型都差一点，但是各个窑都出现，包括北方啊介休窑都有，那就说明了呢饮茶之风大盛，点茶之风大盛。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说什么叫点茶，穆老师上回也提到了，还有个汤瓶，一手执汤瓶，汤瓶有水啊，您看到汤瓶现在博物馆里还有，它的那个流是很美的，它这个流就是说咱们说壶嘴这位置，它为什么要有这么美的一个流，它不光是造型上的考虑，它要把握住出水水流的一个走向，但它就跟原来那个大壶可它不一样了，它要把这个水点进去，这里边搁的是什么呢，盏里边搁的是磨好的茶粉。您听茶师里老讲一句，十捻清妃色色沉，什么意思呢，要拿这个捻子把这个饼茶碾成这个粉末状的，再搁到这个茶盏里，这手执汤瓶呢去点这个茶粉吧，就是讲这手呢再有一个其实就是个蚬的竹蚬类的东西在打，就击打这个茶汤。 竹蚬大家未准都能听得懂，竹蚬是什么， 我给大家讲一个那个现代我们一个烹调用具大家就知道了。 好的， 就跟我们现在这个卖厨具的这里边不锈钢的那个打鸡蛋的那个东西，很像，哎，很相似的那么一个东西， 只不过它是竹制的， 哎，对对对，哦，那是竹制的， 就是让它快速粉碎起泡泡， 对对对对，小乔穆老师，穆老师还知道打鸡蛋的这个东西对，您这知道的够多的呀，您这个，哎，就很形象啊，这为了它起泡，哎，可是这个茶呢因为里边富含有非常丰富的皂素类的东西，你只要一打的它很容易起泡，就是高速的旋转下，当然那会儿没有机器，就靠手，那这个技术含量就来了，您手腕这个力道抖动的频率，那就决定了您打出来这个茶的这个泡沫丰富的程度，以及这个泡沫的持久性的程度，这东西就有玩的可能性了。那么这个斗茶的活动，您刚才讲了说怎么这茶喝起来还 PK 呢，它不是在喝的这环节上 PK，他要在点的这个环节上 PK， 看咱俩这手法谁好，谁这手腕子六十秒钟之内抖动的速度更快，抖动的力度更好， 完全手动啊！ 哎，那手动的啊，要把这个点出来，而且据说在当年来讲，还有能点出花纹的。我们讲这茶来 拉花吗？ 哎，类似于了，都是跟咱小的啊，这是，要出花味，出花纹啊，还有的出茶师。那会儿讲有个宋代和尚叫福全和尚。他说他最擅长在这个上面点出茶诗来，点这句话。 哦， 我心说，我说甭点一句话，你点个字儿都不容易。 就是您还点一句话是？ 这个确实呢是难。我今年暑假的时候带着我的一些弟子啊到武夷山去，那里面因为大家知道嘛，那是那建展出的地方嘛，建阳，那个到了一个茶厂，就遇到这个情况。我这个当时人家就是点那个字啊。我这个老茶人最后费了半天劲，出了一身汗，我也没能点出一个字来，确实不容易。 在家好好用用打蛋器， 确实不容易， 这很难的。所以这里边就有高手了。 对，在 当年来讲，这个是很文雅的一种游戏。又这人呢，我个人的感觉啊，这咱说这是实际情况，喜欢一点有对抗性的活动，不管是棋、牌，那么如果这个茶中也融入了这种对抗性的元素呢，就变得趣味盎然了。那么一下在宋代就兴起来了。 对 啊，应该讲两宋都很兴这个活动，而且还被谁学去了呢？被邻国日本学去了。 哦，我你刚才说我就想到抹茶那种感觉。 哎，那很像的啊。其实咱们老说宋这个日本啊，从唐代开始派遣唐使啊留学生啊求法僧啊来学习，但如果说对于茶的这个影响上，其实宋对它的影响是更深远的，更直接的吧，起码应该讲是。 对，宋代是一个文官社会，苏东坡那么贬，最后都没杀，是吧？文人参与了，还得 PK， 他不能有。 太多的身体对抗，是吧？文人也玩不转这个。那咱们喝喝茶，玩点雅的，咱抖一抖，看谁抖得快，谁的沫多，谁的拉花拉得好啊，就玩嘛。这是宋代。那么再往后捋一捋，咱们粗糙的捋啊，都到了明代。明代这个皇帝呢，是后来改行的，一开始是和尚，这个出身是比较低微的。他的出现让中国的茶又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皇人叫朱元璋，我们来说说到了明代，中国人这个茶又如何发展？200多年， 这个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都是认为呢，朱元璋是穷苦人出身，所以呢，做这个团饼茶的话呢，是最后做的这个精致的不可再精致了，所以朱元璋呢心疼茶农，说的就别这么做了，那就干脆。做散茶嘛，精工散茶嘛，我个人认为呢，这是一个道理的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事物走到了极限的时候，它也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了啊。大家都知道背那个那谁的苏轼的那个诗是吧？这个前丁后菜香融家啊，那就说你。到了宋代的时候，团茶饼茶到了无以复加的这种程度了，甚至还有金丝啊等等这些东西，那么你再往下去发展就没有路可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恐怕他就要另寻出路。何况呢，这点大家要注意，就是我们在茶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不是只有锦茶，不是只有团饼茶，没有散茶，而是散茶的话呢同时也出现着。所以到了明代的时候，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文人能够左右社会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各地的散茶就一下就发展起来了。所以到明代的时候的话呢，茶叶发展呢，我觉得主要原因恐怕是在这些地方。 就背后的推手可能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只不过我们可能记住了某一个人啊，这个人当然可能很有名。这是说到了明代喝茶啊，就开始喝散茶了。那个时候刚才穆老师也说了，就是清饮。到了明清时代，明朝宋朝之后就慢慢的开始流传开来啊。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有一道互动题目，再给大家重复一下，下列描述哪一项是符合史实的，有可能出现的 A 杨贵妃在用盖碗喝茶， B 苏东坡在用青花瓷碗喝酒， C 乾隆爱散茶。前一段时间呢，有一部这个宫廷剧特别的火啊，宫斗剧，就是《延禧攻略》，这里面有一个这个可以这个打斗升怪的，真的打斗升怪，可以这个特别升级特别厉害的这么一个小女孩啊，这个女主。那么她有一次在给皇上上茶，在给她的这个情人上茶的时候，她就说了这么一段，大家来听听啊。 你怎么来了？我过来看看茶水准备的如何。 啊，马上就好。 昨日皇后娘娘多食了一块萨其马，便觉得饥了食。今日上普洱茶。 普洱？哪一种普洱？ 云南上贡的金瓜贡茶。至于富茶侍卫，他向来最喜欢喝安溪的铁观音，你刚刚准备的碧螺春他不太习惯。 你怎么知道？ 我不光知道富茶侍卫喜欢喝安溪的铁观音，我还知道纯妃最讨厌喝奶茶，她喜欢喝苏州的茉莉花茶。贤妃从前喜欢喝恩施玉露，现在她偏爱碧螺春。 那皇上呢？ 皇上，他不会让你察觉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不过据我观察，似乎龙井更得圣心。当然了，还要依据皇上的心情而定。要是你今天遇上他不高兴，别说是龙井，就是奉上琼浆玉液，你也是要倒霉的。 刚才放那两段的时候，穆老师都笑了，哑然失笑。这一次呢，再仔细的听，似乎没有发现什么纰漏。穆老师这段怎么样？这是清乾隆时期，一个这个那时候还是宫女儿，她在准备茶的时候说的一番话，有没有穿帮的地儿？ 个也从茶类来讲嘛，那个时候这些茶倒确实都出现了， 嗯， 而且呢也是这几类茶呢也是除了那个安溪的铁观音没有成为贡品呢，当时其他的茶呢都是贡品。金瓜呀，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存世最久的那个金瓜茶就是在这个 故宫， 作为故宫， 嗯， 那个贡茶， 哦，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个刚才说的碧螺春呐、龙井啊，这也都跟清代的皇帝有很大的关系，也是他们的偏爱。这些都是当时确实是有的。 哦， 哎，就是这里边的这段话呢，实际上我们涉及了三类茶， 嗯， 黑茶，